萨萨，你会骑马吗？ 一没结婚，二没订婚，叫什么嫂子？ 罗尔说的对，还是叫姐姐吧。 好吧，那姐姐，你会骑马吗？ 会。 啊？没有听你提起过。 很多年没骑过，应该不行了。 那我们就去骑马吧。罗尔哥哥的马术特别厉害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让他教你。 你想去吗？下午有没有其他事情？ 没事儿，可以去。何峰提出满满一小盘白花花滑嫩嫩的虾仁儿，递给藤田梅吃。 来，吃。 罗二哥哥，又忘了，我对虾过敏。 哦，抱歉，下次不会忘了。 何峰满意地收回小盘子，藤田美枝搂住他的胳膊，喂他一口凉凉的冰糕。 没关系，谢谢龙儿哥哥。 何峰囫囵咽下去，根本不想品尝他半分滋味。他将盛满虾仁的小盘子推到对面，漫不经心地说了句， 突然不想吃了，谢小姐尝尝，你一直没碰这道菜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 谢池抬眼看他， 总不会也过敏吧？ 不过敏，只不过我不爱吃虾，是吗？ 谢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你该谢你的妹夫。藤田青也视线在他们俩之间游移，总觉得气氛有点不对，却又说不上哪里奇怪。 谢谢， 客气了。我吃饱了。 藤田美枝最后塞了口冰糕，迫不及待地站起来。 那我们走吧。 不急，还没吃好。 哎呀，先去嘛，路上买些吃的就好了，都已经中午了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。 哎呀，好好好，乖了，走吧。 谢池放下筷子，见何峰正听自己，他微微挑了下眉梢，问： 吃饱了吗？ 快撑死了。何峰懒洋洋地站起来，手指从桌子上缓缓划过，拉长音调叹了声： 唉，骑马去喽。 藤田美枝拉着他们去买了点面包和水果带上。何峰见藤田青也往住处开： 你这是往哪里开啊？ 我找不到马场，得让山下带我们去。 停车。 怎么了？ 我来看。 你能找到？ 嗯。 藤田青也停在路边，两人交换座位，何峰快速掉了个头，往西边去了。 你对上海的路不熟吧？ 在租界外我比你熟。 你来过上海？ 待过几个月。 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罗二哥哥母亲是中国人，他算是半个中国人呢。因为一些原因，他在中国生活了很久，8年前才回到日本。 难怪中文说得这么好。何峰看一眼后视镜，提了下嘴角。 有点远啊，困就睡一会儿。 谢池别过脸，躲开他的目光。何峰开到最远的一个马场，他对路也不是完全熟悉。出了城，中途问了2次人才找到地方。他们三个全睡着了，何峰一直盯着后视镜看着谢池的睡眼，不忍心叫醒他。昨晚未能赴约，他定是彻夜未眠。何峰悄悄下车待会儿，抽到3根烟，藤田青也才醒过来。他徒手掐掉烟，迎了过去。这个马场虽然地方偏，但是很大，还有一大片野郊。何峰摸摸马的鬃毛。 从前我也有匹黑马，又大又帅。 谢池垂下眼，想起了小黑。藤田美枝正在带护膝，抬起头看他。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？ 没了。 何峰卷起袖口，熟练地跨上马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被一群恶人抢走了，他不服， 结果就被宰了。 这么惨？ 藤田青也见谢池不带护具便要上马，开口问： 哎，你不用护具吗？ 不用。他刚要扶他，谢池已经利索地跨上马。谢池今日正好穿着宽松的衣裤，动起来很方便，他拉紧缰绳，加加马肚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尽速跑远了。 哇，他很会骑啊。 你们俩快点儿。 哎，你们等等我。